好，又嚟到案吧法律点评啦，咁就今日有个嘉宾腓特烈入咗嚟啊，咁 哎，大哥，哎，多多 讲 谢。 个 topic 咧，咁都比较政治性嘅，就系我哋立法会主席嘅曾玉成咧，就发表一个言论，一个言论，OK 就话咧，就嗰5个闹事嘅区议员嘅助理都唔可以入呢个立法会，咁啊，案吧点睇咧 佢都唔系言论嚟喎，行使佢主席系嘛？主席兼即系立法会作为个总代表嘅权力。系咪话嘅管理嘅人，咁咧就唔俾5个助理议员助理入， 系被捕嘅议员助理 咁咧个理由先得人惊啊， 系咯， 有咩咁得人惊咧？有问题啊？根本就系有问题嘅啦，黐都系佢哋系咪？ 系嘛？佢话未能保证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保安能够维持秩序由于早前。未整到道门啦、咁样，咁咧，但系5名被捕嘅助理咧就禁止进入，咁唯一嘅理由，我听过佢嗰、那个即系新闻嗰、那个，佢都系话因为佢哋曾经被捕啦，议员助理，咁咧就系星期五咧禁止佢哋继续禁止佢哋进入大楼，其他议员助理都冇问题，咁 系噶啦，被捕嘅都系衰人嚟噶啦，唔可以入嘅。 咁点睇啊？ 即系叫。 作为 唔系嘅 普 咩？ 通人 唔系嘅咩？ 呢个系咩逻辑啫？我就系奇怪，即 物以类聚啊嘛，咩逻辑啊？我哋中国人成日用嘅物以类聚， 但系呢度物以类聚就系真嘅。咁但系呢，你系因为佢被捕，就假设佢系 有罪啊！假设咗有罪啦， 系咪啊？假设咗有罪， 哎呀，咁我 咁 哋而 呢 家 个 要跟大陆噶嘛，系嘛？ 唔好意思，大陆都系无罪推定嘅。 诶，咁但系实行上系啊嘛，我哋要 实 先 行 进 上， 入去 我 噶 谂 啦。 进步当即系全世界都系呢、這个苏联咧，1977年写咗宪法，即系刑事里边系无罪推定嘅。咁中国都改过宪法，嗱， 我 宪 哋 法 回 改 归 过 咗就唔需要啲咁文明嘅嘢噶啦，无罪推定噶啦。 刑法定宪法改刑法，就好似1997年咁做啦。咁啊，以前唔肯嘅。即系唔肯加呢样嘢嘅，咁啱啱都可能都系跟翻国际嗰个潮流咧，就话无罪推定。咁无罪推定嘅原则咧，就系、是、原则嚟啫。 嗱，你唔好 具 讲国 体咧， 际啊，等第二单嚟讲国际啊。 具 我哋 体 可 咧 以 就 跟 系、 国际啊。 话你未曾经法庭审判咧，所有人都系假设无罪。咁呢样嘢香港唔系好跟得足噶，你发觉？即系意识跟唔足啊？听下，大家都听过啦，你哋都听过啦，系嘛？无罪推定啊嘛。 系啊， 咁你哋嘅了解系点咧？即系喺边啲地方会体现无罪推定咧？ 咁我想问一下，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呢样嘢算？ 咪系咯，其实就系 咪系啦？呢、這个系啦，呢、這个系啦，疑点低归于被告呢、這个系啦。即系可能系，可能唔系嘅情况咧，就假设佢唔系嘅。咁咧，因为即系呢个系无罪推，假设咗无罪先噶嘛，系咪？咁其实你见喺报纸，一般我哋叫疑犯嘅话，唔可以叫佢 犯人， 唔可以 话 犯 人嘛， 嫌疑犯系应该叫。 系咁啊，其实大多数又跟唔足嘅，好差嘅，即系个意识差啊，一般人。比如咧，就系、是、你见最近西隆基嗰单案审啦，系嘛？咁佢某报啊，系东方系， 都唔关事嘅，好多都系未审先判。 佢用嘅字眼系咩咧？招受贿，晚咧就晏咧就系做 做公 政务司长， 系啦。 晏昼就做公职，招受贿就晏做公职咁样。 系。 喂，个字眼就系话受贿系咩咧？个法律字眼嚟噶嘛？ 系咯。 即系你假设佢受咗，未审完，你话招嗱。法庭俾到你嘅資料咧，就係朝頭早佢收咗錢， 收受利益啫，最多都 你最多話收款， 係啦， 係嘛？你唔可以用個字眼嚟佢受賄噶嘛？因為受賄係指有罪嘅人先叫佢受賄噶嘛，佢收錢唔一定係受賄嘅喎，係嘛？所以呢啲咪唔覺已經用咗咯。咁你一般係咪應該自己即係小心咧？啲新聞傳媒咁，但係又 新聞傳媒唔需要小心嘅，新聞傳媒只可以增加佢嘅銷量同埋呢個閱讀度得㗎啦。 经常就唔理呢啲， 系同本台嘅宗旨都一样嘅 ，OK， 系咪？ 冇错， 我哋系冇乜道德嘅。O K， 本节目 嘢多多尽量尽 本节目要维持翻较高呢个法治， 高少少啦，高少少嘅俾你吓，高少少啦，唔好太高啊！ 我会小心，我会小心啊，留意呢样嘢。 太高又唔系啲人就唔接受噶啦，明唔明啊？ 系嘛？嗱，呢个曾玉成咁呢个一定错啦，因为你就算系中学通识。都有讲咩叫法治㗎嘛。咁佢法治基本嗰啲原则即係有法必依啊，戴耀廷嗰四字真言十六字真言啊，有法可以有法必依，以法限义以法达义係咪，以法限权以法达义係。咁呢即係其一啦，其二就係、是、即係你呢啲所谓无罪推定嘅原则咁、都应该教嘅，应该要即係即系本本，我见本本 textbook 都有嘅。 嗯， 啲先生明唔明啊？就唔知啦，应该都明嘅。啊，即系个基本观念要话俾佢听。咁啊，唔好随便话人哋犯罪啊。 唔系嘅，我当年上呢个通识堂嘅时候都有教过啊，真系 有 噶 嘛。 唔系啦。咁但系我上当年、就是、上当年通识堂嘅时候，话紧大陆就系有罪推定嘅，就咁啦。 其实都唔系。 我唔知道系咪后屘啦，系咪改咗个法律啦？吓。 即系法律其实改咗好耐啦，不过香港人咧就有啲偏见嘅，一直坚持大陆咧就冇罪咧就有啲咁样，唔系嘅，其实就唔系嘅。 香港人不嬲都偏见噶啦，系 人哋嘅原则唔系咁啊，未做到另一回事系咪？咁即系嗱，香港做到啦， 应该咁讲，应该咁讲。 冇罪推定， 警察去捉犯人嘅时候咧，就应该都基于有罪推定嘅逻辑去捉嘅，佢觉得佢嫌疑啊嘛。 系啊， 系咯，咁但系当然又要 唔系嫌疑啫，佢都唔可以假设佢系犯咗。 唔系咁，佢要有一个咁嘅立心，佢先 至嗱咁讲咯。 系、 就是， 咁佢怀疑冇问题噶，怀疑系啱噶。你唔怀疑点去拉人咧？系嘛？你查案啊嘛，你要追究呢样嘢。 系啊。 咁但系你如果佢未系有法庭有判决之前咧，咁反而差人会清楚啊呢啲嘢，即系佢有咩权益啊，有咩成咧？佢专业训练嚟噶嘛？系咪？即系唔可以含糊喎，咁好奇怪呢、這个曾玉成又系老师啦，系咪又咁资深啦，又好似咁有咁、有知识嘅人啦，佢竟然可以犯一样咁嘅原则性嘅即系谬误嘅嘢，而佢出嚟大大声讲，因为佢哋上已经被捕咁，我觉得哇好恐怖、啊、你咁讲嘅真 系，立法会系佢地方嚟啊嘛， 冇议员提咁啊，唔系其实佢要调一调个，即系佢要走下位系得嘅。比如呢几个人曾经冲击过带人入去咁样，咁而家接受调查咁样，咁啊为咗 安 全计系嘛？咁佢清楚佢有先例啊嘛，嗱你有先例你做过系咪？咁安全计啊，依家唔好孭住啦，系嘛？即系你唔好嚟住啊，呢个礼拜你唔好嚟住啦，系咪？咁我唔系因为怀疑你咩，因为你系做过喎。嗱，差人拉人都系咁嘅啫。都系咁嘅啫，佢可以即系因为有问题，所以盘问啊、调查咁，因为你做过或者有做过嗰啲系弊啲嘅，时时都俾人请去差馆问下嘢咁啊。你知呢啲即系有案底啲人咧，有时系麻烦啲嘅。咁、但系冇得讲。 呢个警察部啊，结下呢个深仇同埋呢个结缘啦 吓。啊，即系有时候问你攞下料啊，咁样咁呢个冇得讲嘅。咁因为佢真系有啲根据啊嘛，系嘛？你喺嗰度活动， 捉佢，即系警察捉佢都系佢警察嗰个职权范围入边。 系佢查案咁咪职权范围系嘛？ 系咯。 咁但系佢啲叫做有依据，佢又唔系假设你有罪啊。我哋讲一次有冇罪咧，就系一定系法庭决定噶嘛。 系。但系佢查案嘅时候，佢就会有咁嘅啊。 哦，咁佢一定系唔知添。 我认定咗系你噶啦，咁我而家就逼个认罪啊嘛。 讲真，你警察查案。你漫无目的咁查，咁梗系查唔到嘢出嚟，咁你梗系有个线索可以查嘅。 多谢方姐啊！ 即系放咗蛇，咁你话哦，嗰、那个咪真系唔系蛇斗，唔系鸡斗，唔系乜斗嚟嘅，咁冇办法啦。咁但系你点都系假设嗰个人有少少警棍，你先走过去做 commit 一啲 action 嘅，系咪？ 唔止警察添，官都系咁噶。 哦， 我哋你听过钉官呢个名未？ 点啊？唔知喎，呢个 钉官，即系有啲官咧，系俾亲佢咧，佢都系钉嘅，即系都系有罪嘅。 哦， 可以呢啲嗱，呢啲其实可以用统计睇到噶嘛，系咪？你观察佢，你去观察你更加明啦。即系尤其是啲细嘅罪啊，打人啊、抢嘢啊、偷嘢啊咁，有多时就系个差人指控咁拉咗一张口供咁，咁啊背影有罪嘅就判噶啦。 咁佢喂，如果用正我哋呢啲比較嚴謹嘅嗱，即係所以話點解我哋以前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啲人嗰個觀念就係你只有錢請律師就打甩咧，就係咁解。係，即係你律師嚟到喂同你較為嚴謹咁拗啊啲 evidence 啊，咁佢就費事麻煩啦，咁就放人。但唔係嘅情況冇咧，咁啊仆街啦，一定 即係個官咧嗰個咁嘅取態就費事麻煩嘅啫。 係啦，而且佢係因為好明顯嘅喎，個官係有偏見嘅，佢未必係有咩唔公正嘅喎，即係佢覺得係噶啦，十成十啦咁樣。 嗱你講嘅咋？ 係有啲咁嘢，咪有做研究美國啊？ 唔該你之後補充翻啊！ 美國有啲官係永遠測黑人，佢都有判有罪。 咁啊， 呢啲統計揾到出嚟嘅，即係呢啲冇假嘅啊。咁但係佢梗係啦，喺制度裏面就冇呢樣嘢噶嘛，係嘛？但係你發覺啲官係哇，你問律師就知啦，邊個官審啊？哦，掟得啦。 同埋有啲又可能会比较保释囉，即係比较添三行为保释，自添三行为囉，即係有大事化小咁囉。 大壮啊，即係啲有啲经验嘅大壮啊，问个客第一个问啊，即係问个律师啊，即係事务师就係边个老爷审。 啊，系啊。 佢点准备呢就睇下边个人审熟囉嘛，知啲老爷脾性囉嘛。咁佢要諗下點樣就佢嘅脾性去講嘢啦，啊，所以都係好兒戲嘅啫，我哋個偉大嘅司法制度啊。 哦，咁法官都係人嚟嘅，係咪？咁都有。 係啦，有人假設佢唔係啊嘛，成日走去做啲 show review 啊嘛，硬係覺得佢即係啊有示威啊嘛，法庭嗰度。 唔係，咁你其實 JR 都係。即係都係個 technique 嚟嘅啫，咁你其實都係想完咗件事，即係有件事你想解決佢，咁可以，可能你純粹上訴，可能甚至 JR。 呢單嘢有公義問題嘅，即係你佢有罪推定㗎嘛，咁其實一 JR 佢一定輸。 係啊，即係如果佢哋鬧上去，咁呢個當然 啦。即係啊，因為你講嘅理由如果係咁，咪即刻衰嘅，即刻衰。 咁有咩後果咧 ？JR 輸咗就？ 佢係要收返呢個決定㗎。 收返個言論。 即 係 窝咗呢個 decision。 唔係咁你收返個 decision 囉。即係你行使嘅行嗱個權力係嘅立法會授權嘅嘛，主席做㗎嘛，管理㗎咁。咁佢係違反，即係佢係超咗越咗權㗎嘛，如果佢唔應該咁做㗎嘛。咁 JR 係 JR 所有程序嘅嘢㗎嘛。程序你行使權力嘅時候係咪合理咁樣。咁唔合理呀，或者係違反呢個法律原則呢，或者即係越咗權啦。违反咗你的权力啦，咁你即系冇权咁做啦。简单嚟讲，系应该质疑佢嘅，即系你啲民主派啲议员应该质疑佢嘅。你唔应该话喂，啫搞错啊，系咁啊，系啊，黄浩铭次次都冲佢带人冲咁话，星期五可能唔带。 我先见到黄浩铭喺呢个观塘 喺外 边度行紧吓，开住个麦，开个口栋笃笑咁啊。 咁系，仲有啊，张超雄个嗰个有残疾嗰个攞个轮椅撞嗰个门啊嘛。咁呢個睇到，反為我話即係佢唔係完全唔合理嘅，但係你要講個道理，唔可以因為佢被捕嘛。 係 呢個就違反嗰個法律司法裏面即係嗰個原則啊嘛，冇罪推定。你做咗法官，你決定埋。 係。 喂，佢撞可能係急咗去廁所啫，未必係喎。你點知？你唔可以見佢撞，你唔可以見佢撞就假設佢犯法噶喎。你除非法庭話，永遠唔可以係咧，法庭未決定咧，你任何人作出一個裁決咧。即系你做惯主席嘅点啊，系嘛，都系唔啱啊，唔喺你权力里面啊嘛。 系即系我觉得，即系总结嚟讲啦，佢系悲丧，佢被捕而 ban 佢呢个进入立法会。但如果佢唔系悲丧呢个原因而 ban 佢嘅话，反而仲讲得通嘅。 系啊， 已经当佢哋唔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噶啦。OK， 全部连体型 嚟。你只系话喂，佢做过啲行为唔好嘅嘢，过去嗰几个礼拜。又偷偷开门俾人入啊，诸如此类喎，系咪？ 好似先生佛流堂咁去 啊，咁就咁你系有理由噶喎，系咪？你都系今次都系会咁做噶啦，系咪？起码呢次唔俾你翻工，系咪？ 但系一 JR 搞好耐噶咯，大概几耐到咧？ 唔系， 而假设佢 你唔会快得到星期五搞到嘅， 咪咯？ 但系就即系令曾玉成蒙冇面咯，系咪？ 起码搞几个月噶喎， 你澄清呢样嘢，咁啊个个都知噶啦嘛。其实 先，你快起上嚟几日都得噶，有时真系冇标准噶呢啲。 譬如上次阿长毛剪头发都啊， 你睇几快啊？即刻听啦，终审啊，即刻听啦。邓国 坚一完咗即刻可以去 JR 咯。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系咪？唔系佢申请攞 leave 啫，即系嗱，高等法院唔俾 leave 即系 permission 咧，即系佢批准啦。 嗯、 你向自己的官申请先嘅，保释咁啊，咁佢认为唔需要啦，咁样，咁啊，因为已经判咗啦，咁样，咁你咪向上一级法院咯，咁你都系第一步要问佢嘅，我向经佢向上一级法院，即系经佢保释咁啊买啦，咁啊，咁啊，直接向中央法院攞啦，咁，咁啊，一日啊俾佢咯，都算好嘢啦，排个期俾佢，即系其实唔使嘅，因为每日早上都系有啲时间预咗嘅，比如九点到嗰度十点或者吓。即系如果啲案要审咧，就十点先开工，咁通常会预一个半个钟头系处理其他，即系可能系十分钟、廿分钟嘅事务，即系呢类咁嘅事务。 系不过拆开少少嚟讲啦，其实佢嗰次都预咗自己俾人掟入去噶啦，其实真系要 JR 都早啲 JR 啦，系咪先？ 系得意啊，得意咧。你中意嘅可以一个一。咁你为所有即系坐监嘅人 JR 啫，如果 系啊，即系冇所谓噶。咁你学起又仲伟大啲啦，系咪？ 冇错， 佢有佢唔系佢叻噶，有次系为所有囚犯攞到嗰个投票权 嘅，定系咩啊？ 投票权，投票权， 投票权系。 咁呢样嘢啱，系啊，咁多次 JR 最叻呢次，我觉得 呢个。但系你话真系为咗剪头发呢样嘢，真系为咗私利嘅啫。 唔未必未必嘅，我想唞下得唔得啊？攰啊， 系 不过唔好饮酒 啊！唔好食烟啊嘛！如果系咪啊？即系如果佢话如果死唔肯剪就可能啊。 其家嗱，你奇怪点解吸毒唔得，食烟就得咧？ 啊，烟啊，货币嚟噶，唔好话啲交易系货币嚟噶。 其实都系管理问题啫，即系你禁烟，全世界都禁咗烟啦。咁你 office 都禁咗，点解反埋喺啲监仓可以俾佢食烟咧？系咪？ 咁 现实问题， 唔系禁咗咩？应该系 啊，唔系食烟系得噶， 监仓得噶，而家系。 系啊， 监仓得系啊，好得意啊！咁你全讲禁烟，竟然又唔禁喺监狱嗰边， 嗰个唔算室内嘅。 系咪咧？可能监仓里边唔得啦，出外诶吸到啦吓。但系点解可以俾佢食烟，仲要俾烟佢食咧？咁呢个系管理问题咧。 系咯， 即系嗰啲人封闭咗嗰度， 有时监狱都系睇下你执唔执行到嘅。 吓、啊，即系唔系你法律，即系嗰个管理嘅角度嚟讲嘅。咁呢啲嘢啲嘢氹下佢，等佢舒服，即係喺度坐監㗎，唔係佢同麻煩㗎嘛。 係， 純粹係免麻煩，係咁樣就寧可俾佢有少少呢啲生命嘅享受，係咁、啊，所以就好特別嘅呢樣嘢就。 咁啊，另一單嘢啦， 另一單係 阿 C Y 啦， 梁振英嗱、啊、新鮮熱辣咧，今日都係講啦。 梁振英先生啊， 講咩啊佢？ 哦，依、這個呢基本法呢就其實冇提到呢、這個國際標準嘅。咁其實呢佢就舉個例子就係呢、我哋又唔需要跟呢個國際標準嘅。因為呢就外國人即係外國嘅外籍嘅居民 有個中國國 籍有香港身份證嘅。咁其實外籍居民持有香港身份證呢就冇三星嘅，如果大家有留意㗎。 嗯。 係佢係華人先會有三星嘅啫 ,ok? 但系就只要97年就有得投票。 系啦，咁我就话呢个咧就唔系国际标准嚟嘅，国际标准应该就系自己国家个国籍嘅人可以投翻自己国家嘅。 好似都见到有啲评论介绍话，有啲国家系得噶，咁唔奇嘅，有啲国家得，有啲国家唔得，即系你俾个投票权，你系国外法嚟嘅啫嘛，即系呢啲冇国际统一嘅标准啊、理由啊咁，冇啊。即系你，比如而家你要七年，咁点解系七年啫？唔知噶，唔知几时搞落七年嘅。综援点解要七年先咧？咁最近知啦，打完官司我先知啊。因为我以前觉得好似冇呢个限制咁，原来系2003年咁样加咗落去。 系 咁呢啲标准系因人而因事而因地而异噶嘛。而家我已经讲有冇投票权，我都唔知啊，可能有噶。我嗰阵系投过噶，咁我啊投啊，因为嗰阵仲系英国属土啊。但是好奇怪喎，馬來西亞啲人都有喎。 嗯。 馬來西亞都有喎，即係啲留學生。咁佢只要三個月即係喺度住三個月就可以停留三個月就可以有投票權㗎啦咁樣。 但問題就係你嗰、那個其實有兩樣嘢需要去大家討論一下嘅，就係所謂國際標準。國際標準嘅意思係一個 standard， 咁即係話一個 可以 立法原意嘅一个参考。咁基本上咧，你就唔好违反佢个原意，就唔系叫你逐只字都系话冇呢个冇咁啊。喂，咁基本法话冇话杀人咁，你就可以杀人噶啦，系咪咁讲咧？啊， 嗯，冇杀 人嘅呢个系一个最严重嘅罪行嚟噶嘛？喺其他嘅法律 冇国际标准呢四个字，我谂就唔系佢噏嘅，即系嗰啲。即系嗰堆中国法律嗰啲人咧，就已经 佢引用 佢熟嘅，佢熟嘅呢啲就即系啲佢以前写过好多文添。高度自治就唔系自治啊嘛，嗰啲嘢好熟嘅，即系嗰啲字眼啊。啊，咁咧，但系呢四个字，你话冇国际标准咧，其实有得拗啊，我觉得有得拗。唔系觉得啊，其实你法理上有得拗，因为基本法里边有讲两个国际公约适用，香港继续适用啊嘛。 系有 appendix。 是咪？ 系 咁我哋亦都因此有咗人权法啦嘛。人权法喺1997年之前曾经打一个官司，话咪咩冇投票权啊，唔公道啊。1995年嗰阵，好似系前线嘅一个唔系，好似系前李妙玲啊，前线嘅成员咁样，就以公民身份话我冇咗呢个一人一票嘅投票权，咁打咗轮官司，即系唔成功啦，当然吓，即系唔成功。咁咧就系佢個根據都係個普及而平等嗰個選舉權啫嘛，咁喺個公約裏面有啊，普及而平等。咁當然你話國際標準係都係拗字眼，因為而家嗰個政改 都係拗字眼啫。 戴耀廷嗰度揾咗咁多專家，就係話以國際嘅標準，都唔係法律問題添，呢個係政治問題嚟噶，就係要有一個國際認為都係民主嘅制度啊嘛。咁佢个目的系要揾个民主制度，系要国际标准系认为系民主嘅制度啊嘛。咁你基本法冇话有民主制度，有话，但系你呢样嘢系所谓隐含咗噶嘛。同埋你有个公约啊嘛，咁公约梗系国际标准啦，唔系你话适用咁呢啲系唔适用啊咁，从来冇话唔适用啊嘛，更冇话唔适用啦，选举权都，所以依家先拎出嚟讲系冇用嘅，除非你写基本法的时候讲明唔跟嘅咁样。你俾人一直个错觉到而家，你先话唔得咧，咁冇理由嘅。 系咯，嗱呢个咁佢冇国际标准呢个嘢，咁好正常啦。佢唔会写到咁，即系所有嘢都白纸一字啊，冇理由话你俾你杀人或者俾你呼吸噶嘛，唔会咁写噶嘛，基本法咧。 冇话进去厕所添， 唔系话俾你呼吸，俾你厕所，唔敢写噶。 俾你食饭咁样吓，唔通嗰啲又冇噶啦咩？ 俾你食饭，俾你食饭。 喂，有啲基本物理法则咁，唔通唔写就冇噶啦咩？ 唔係，有好多嘢所謂你如果冇寫，就要靠你嗰個係咪驗派咗喺度啊嘛。 係咯， 即係如果我哋拗驗派，咁你呢個係一個語言嘅問題啫，或者係呢個常理嘅問題啫，咁啊拗得通嘅。唔係，你又冇講啊，不過我哋一直當你係喎，咁你又冇話唔係喎，係咪啊？咁多年嚟， 即係覺得佢就嗰句嘢咩？即係其實原文就係話咩佔中個投票入面。咁就立法會係咪否決？係咪應該否決不符合國際標準嘅普選？ 係啦，國際標準嘅普選 標準係即係譬如國際大部分都行呢樣嘢嘅，咁呢個咪叫國際標準咯？我咁理解啦。 係你嘅理解非常正確，即係你唔能夠話求其一樣啦。咁你伊朗嗰個唔係啦嘛，最少係嘛？即係國際， 即係最後都有個所謂 提名委員會間過個候選人咁樣。 唔係喎，伊朗嗰個幾民主喎，其實係。 哦，係喎，兩睇喎，伊朗嗰個真係兩睇。 千奇百怪嘅各國就咁，所以你係 有 批。 佢有伊斯蘭法律咁解 啫。佢嗰個嗱咁嘅，我理解啦。咁嗰時佢伊朗都有興趣研究呢個國家啦。佢。就民个总统嗰啲总统就民主选出嚟啦，即系个政府你可以当系都算系个民主政府， 即系一人一票嘅。 基本上系咁，然后咧佢有，但系后屘 back end 嘅，即系佢另外有个叫imam 嘅，即系佢十二派伊斯兰十二派入面咧，有啲叫 imam， 即系最高，你当系一个最高精神领袖嘅人啦。咁嗰个咧，其实有最终嘅决定权嘅。其实都 系俾唔俾佢做系有最终决定，即系皇帝咁咯。 即系一个 decision 咯，冇话仲俾唔俾佢做，即系任命当然有最终决定权啦。譬如一个一间即系一啲政策啊，成嘅嘢佢都可以有得话事嘅。其实 但系多数都唔理噶，系咪？ 我理解，我理解就即系睇你会唔会威胁到所谓即系唔符合伊斯兰利益咯，即系伊斯兰教，即系佢哋认为嘅伊斯兰教利益咯。我理解就系咁啦。 唔系咁一般听，即系冇话听闻佢成日嗌交先啦，系嘛？ OK 嘅，嗰个国家啲人真系几好。 因为佢拣得嘅，亦都大家即系同声同气有共识嘅，少时会嗌，一唔会话即系大，即系唔系经常嗌交啦。民选嘅同呢个宗教领袖都唔会嗌交啦。 咁系嘅，但系 即系英女王同首相都唔会嗌交啦，系嘛？ 咁 虽然一个民选， 佢拣出嚟，即系你既然系。即系其实嗰个都有啲筛选成分嘅，即系 唉，绝对唔止筛选添，佢系宗教即系过巴咁噶嘛，要佢要佢睇呢个， 即系都要睇过嗰个后啲个背景系咪即系都啱嘴型嘅，咁讲真都会有事有筛选成 分。咁呢个就唔使研究太多，我哋又唔系伊斯兰系咪先？即系咧，基本上咧。你全世界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嘅背景，所以你拗呢啲咧拗唔完嘅。人哋点，你呢瑞士点咁，瑞士关我咩事咧？咁我讲唔出噶。瑞士系先进国家咁解啫喎，呢瑞士关我咩事啊？咁唔关我事噶。咁国内点，国内又唔关我事噶。你香港跟基本法啊，冇啦，基本法啊冇话都得，咁你唔早讲。十年前你讲咗啦，你啲学者唔出嚟讲，即系你我同国内啲人倾。都是咁嘅咋，嗱，好簡單嘅啫，我啊比較敏感嘅對字眼嘅嘢，因為叫做讀 law 啊，係咪先？我早就知冇話到一定係普選嘅，因為嗰個基本法係話選舉話協商產生，可以協商添， 係 咯，可以協商添，咁協商咪即係好似嗰啲四百人選舉嗰啲咪協商咯，咁吹佢唔漲喎，咁佢符合基本法，符合中央聯合聲明添，咁我知係揾笨嘅，不嬲揾笨，咁你好啦，但係你一路喺度話我哋有民主啊。有咩性啊？呢个系佢哋一路 sell 噶嘛？我哋要发展港人治港啊！咁港人治港梗系指即系民主啦。咁佢冇否定喎，其实港人治港可以唔系民主嘅，系嘛？ 系个香港嚟治港啫嘛，个香港系边度拣出嚟，系咪先？ 即系同声同气啲，等你哋同声同气啲啫嘛，好过整个讲普通话嚟咁解啫嘛。好啦，咁好啦，俾啲香港人选啦。咁甚至乎邓小平嘅讲法都系话换支旗啫，换个个港督啊，话大件事换个港督啫。即系佢委任啦，系嘛？所以呢个一直啊，我哋系冇好清楚讲清楚呢样嘢。但系咁多十年嚟，即系廿几年嚟，我哋争民主啊嘛。我呢度讲嚟讲去，香港人喺度呱呱鬼杀咁嘈。咁你十年前话冇噶，阿哥咁样，佢又唔想咁讲，又唔敢咁讲。 其实呢个讨论到系呢个系 manage of expectation 嘅，即系你点样控制嗰个咁嘅预期嘅。 咁你早知唔早唔 系啦，你俾到个期望我哋，俾到个期望我哋系有嘅，你又不过唔澄清噶喎，你嗰个死喎， 就话我哋有诚意噶，冇问题噶，有民主不是问题。喂，你第一个你知唔知？ 跟住呢家收翻，咪梗系反你嘅啦，好瓜正常啫，系咪？ 民主不是问题，主权才是问题。呢个讲法你听过冇啊？几时嘅事啊？民主不是问题，好响噶，系嗰阵争八八直选嗰阵，咁啊李鹏讲嘅。就对住香港嗰啲学生，即系学联啦嗰阵，公开讲，我哋唔系反对你搞民主，要求民主。不过咧，佢就唔应该喺我哋冇同意之下咧，就不按本子办事。我哋写紧咧，佢就喺度搞直选，咁你起码要同我哋接轨啊嘛，系嘛？咁诸如此类咧，即系用呢啲技术上嘅理由， 系 不嬲都讲得好漂亮嘅，即系民主佢觉得唔系问题。咁如果你讲呢啲，我啊，依家话唔系咁啊，法理嘅嘢咪再拗咯，拗嘅法理嘅嘢有得拗嘅，因为中国宪法啦，你话中国宪法咁系啊，基本法喺中国宪法里面，但系中国宪法讲明系民主噶嘛，中国宪法讲系民主嘅，你做唔到咁解啫喎，中国宪法讲明人个主权喺人民嗰度啊， 呢个咁佢系民主集中制选出嚟噶嘛，好多民主 噶，呢个我唔系咁，但系你都要反映人民嘅意愿噶嘛。即主权个意思喺人民嗰度嘛？呢、這个我九十年代已经同阿刘赖强不战嘅啦。其实佢又唔驳我唔到，佢净系话应该还政于中嘅，还政于共产党政权。我话应该还政于民。 咁、 嗯、 共 产党 系民主人民专政啊嘛？ 佢啫，咁香港咧系嘛？即系你还政于民啊嘛？香港应该唔系还政于一个专政啊嘛？系咪？咁你点体现呢？咁你除咗民主， 所以咪人民 专 政咯，又民主又民主又专政咁咯。 啊，佢嗰啲嗰套嘢咁样，咁当然啦，佢话我哋不嬲。 共产党就系咁噶嘛， 不嬲咁啊！你哋唔理解喎，佢可以咁讲嘅。咁但系我哋话不嬲，我讲紧我哋嗰套，你又冇讲话唔系啊，冇搞错啊。好啦，到今天你而家讲呢样嘢，咪反台咯，反台啦。咁就算你系话系，我一定要跟你嗰套，咁我系唔得，我要西方嗰套，咁点啊？咁你都系一个冲突嚟嘅，你话基本法冇讲，咪而家改佢咯，加翻去咯，系咪？冇讲而家咪改佢加翻去，咁我香港人系有要求啊嘛。 基本法夠話係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啦，點解我哋一致支持阿之峰哥嗰個公民提名咧？ 嗯， 係咪？咁我哋因為係改得噶嘛， 都係咁。其實基本法係改得噶嘛，係咪先？ 基本法梗係改得啦，不過佢唔想改，大家都唔即係盡量不改咁解啫嘛。中國憲法改過四次咁， 係咯， 改得非常頻密。而家嗰個係1982年嘅憲法嚟嘅，之前係改咗四次嘅，係、嗯、即係當然啦，每次大嘅政治變動改啦，咁佢都。疲倦啦，所以佢话嗰次唔改噶啦，即系嗰次系会咁，但系都有啲 minor 嘅地方改过嘅，咁算啦，都系改得噶嘛 ，minor 嘅地方改。 咁唔同，咁每次嘅啲咩咩三 個 代表啊， 你標準提高 好 minor 啫。 四個現代化嗰啲都會寫個憲法噶嘛？ 啊，係嘛？唔係四個現代化寫咗落去。 黨章啊，定憲法寫落去？ 好似憲法嘅， 係我記得好似係個 每次 係一個新嘅領導人上場咧，都會有、 哦、有啲冇佢又冇改呢啲憲法嘅，嗰啲係政策嚟嘅啫。即係四大堅持咧，就係1982年嗰陣寫低嘅啦。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啊，堅持社會主義咁呢個四大堅持啊嘛。共產黨嘅領導咁呢、這個堅持咗嘅。咁但係咁啊，蘇哥啫。如果第日政治有大嘅變動， 又改啦， 或改就改啦，或改就改，一樣改啦。聖經都有，即係聖經唔改，不過濕直圖你點理解啊嘛？一樣嘅啫嘛。 啊，聖經依家嗰本和合本嚟嘅， 係嘛？ 係。 哦，咁咪係啊，聖經好複雜 嘅啫，係和合本你都係。 係。所以你佢點講都好啦，你呢個唔係文字理解嘅問題，又唔係法律問題，呢個100%政治問題。而家香港人到呢刻一定要有吓、啊、民主啦，唔系咧就同你死过啦咁样。 唔系佢纯粹系成件事做咗柒咗，应承咗，佢无端端应承你。其实嗰时港英政府不嬲唔提嘅呢啲嘢系。 唔系咁你咁睇，我反而咁睇。你讲呢样咁嗰阵时，唉，你追即系追女仔咁啫嘛，未追到手，乜 Q 都跳楼都应承你噶啦，追到手又哇哈哈噶啦。 啊，反为咧，即系中国啲即系北京啲官啊，个官方好咧，系俾过好多错误嘅即系期望香港人。 系啊， 调翻转来，梁振英佢写嘢啊，由佢90年代开始写嘢。到而家其實佢係 consistent 嘅，佢不嬲都話唔係嘅。 唔係，我開始發覺咧，梁振英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嘅喎。 啊，點咧？ 佢做唔做得到啊？另計喎，講得出想做啫喎。 係啊，譬如咩濕咩大肚咩啲粵港啊，要呢個東北呢度做呢個核心，佢真係嚟喎，你唔好當佢流喎，大佬。 大反應啫喎，講真。 係啊， 我都信。 佢由頭到尾都係 consistent 嘅呢樣嘢，佢從來都冇話。 嗱，佢遲早拆嗰個交易公司 嘅啫， 呢個 從來冇講過喎。啊、 哦，系啊，系啊， 啊， 冇噶，佢其实贯彻 始终噶，大佬， 佢有啲嘢，佢个性格嚟噶，即系佢有啲嘢几固执，同埋佢设法子做，咁佢真系向住嗰样嘢推嘅， 系啊， 咁呢样嘢你可以预计佢系嘅，佢唔支持民主呢、這个， 争取胜利啊嘛，而家系， 系唔系佢唔支持民主呢个一贯嘅，一贯嘅，调翻转头两，如果系唐英年，一定或多或少系有啲民主意识喺个脑度，佢一直都好左嘅所谓，即系梁振英，咁佢亦都冇呃人，佢选举嗰阵都唔肯认嘅，都唔肯讲话即系发展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啊，佢唔肯 commit 呢啲， 咁到依家都冇 commit 啦， 依家唔 commit 嘅， 唔系咯，好 consistent 啊， 佢 consistent 呢样嘢，佢 consistent， 坚持系左嘅路线。 就系咁咯，啊咁佢其实都唔系， 不过佢都唔系我哋嘅对手啊，好简单嚟讲，其实唔系好需要理佢嘅，即系佢话唔到事，好简单啊。 咁系啊，即系睇上边嘅好多嘢掣肘嘅，佢都系。 如果俾佢话事， 系 以我理解，唔好话讲俾佢话事啦，你俾中联版啲人话事， 系 佢哋嚟咗起码都嚟咗几年啦，有啲系嚟咗十几廿年，有啲系本地干部添啦，系嘛？应该了解香港是好过北京那些人很多的。我告诉你听啊，以我了解他们是左过北京那些的。即是对于这些东西放权啊放即是开放一些全部的态度都是即是 继续保守的。 Hardliner, 即是强硬者来的全部都是。即是相对来讲啊是很保守的。咁即系如果你话走去 都好正常啫，喂咁你 走去中 联 办 你又俾人闹。有一个张晋江时代系咪闹到呢家？咁你对佢有仇恨好正常。 你喺嗱你香港人啊，你唔系喺北京噶嘛？你嗰啲官唔喺北京，你喺香港，你系咪要走入去香港嗰度同香港啲人打交道咧？ 系啊， 系咪？ 咁我觉得系、你睇下佢 report 到边个嘅啫。咁佢 report 佢自己觉得佢就 report to 佢上面嗰啲人嘅，佢梗系零左勿右噶啦，系咪先？ 唔系啊，咁佢 report to 佢都系要求你 report 一个即系正常嘅情况，即系客观嘅情况俾佢噶嘛。所有决策嘅人，因为佢客观，佢先可以做到决策噶嘛。咁、但系你话总的倾向咧，佢哋系零左勿右嘅反映上去。 系啊， 所以如果唔系，都唔会03年嗰阵失控啦。 啱啦， 03年失就系因为佢哋反映嘅北京嘅认为冇乜问题嘅咁样，即系个判断系唔准嘅，即系北京嘅判断唔准嘅，觉得香港冇乜大事嘅，都系啲小人嘈下嘅啫。咁 完全贴近呢个社会状况啊！ 唉，发觉咦乱嘅，分分钟。 据我所知，好多中联办嘅官员 好咗嘅，即系基本上 好咗之外，咁佢哋参与啲活动都系去。啲功绩啊，去晒饮饮食食啊， 饮饮食食 阿姨啊咁嘅啫嘛，个个都肥尸大只咁样嘅。 唔系，咁佢呢样系个工作嚟嘅。 系， 联络各界工作啦。好啦，安排各界上去北京诶，同其他国内交流啊、活动啊，亦都系佢工作啦。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要佢哋要反映香港个民意噶嘛。即系佢写报告反映民意。 系咪拍片咯？ 咁但系呢样嘢咧就反映到佢哋。而家可能好啲咧，希望啊，佢哋唔得嘅， 即系亦 都唔，你见佢亦都唔搞公关嘅，系咪？其实佢哋冇搞公关，好怪嘅，即系 啊，你睇下阿夏先，有得闲去饮下奶茶， 即系 啊食菠萝包， 嗰个唔关佢事嘅，咁人哋风骚到咁样，咁照计你中联办都好， 我觉得佢好得意嘅，佢又话闹人哋饮奶茶，咁你自己饮埋一份嘅。即系你公关呢啲嘢，你自己去做，你唔可以叫逼人。 系啦，嗱，好简单，其实系佢哋工作嚟嘅、即系你话拉近香港人同北京即系官方嘅距离，咁系咪你中联办做咧？要咁你要做噶嘛？但系佢哋唔系嘅，佢哋系增加咗呢个彼此嘅定义同隔膜嘅。 都其实好搞笑，佢哋要联络噶嘛？点解仲会增加啲仇恨嘅咧？最后 咁即系我有个观察，我估到即系我其实好笑嘅，即系佢哋系最反对香港民主化嘅人嚟嘅，喺左派阵营里边仲衰过民建联。因为咧民建联系会得益嘅，如果你民主化咧，系咪俾多资源佢搞嘢啊？系嘛？ 系啊， 俾多啲钱佢啊！ 咁都话落民主化之后，你根本民建联成为香港最大党噶咯。 系啊， 咁仲要俾多啲人才佢啊，系咪先？喺中资机构里边拨啲人才俾佢啊，各方面都要俾。 由呢个游戏规则改变咗，佢一定要民选噶，佢点都要。 要多啲精英啦， 系啦， 俾多啲叻人佢啊。好啦，咁佢哋个即系佢嘅集团咪大咯。调翻转咧，如果香港已经 settle 晒呢嘢，咁中联办嘅作用就低噶啦嘛。即系佢系唔需要你哋嘛，中联办。 系啊，我2000几人可以炒晒佢啦。 以前你如果有功能选举，佢系咪要出嚟拉关系 啊、 拉票啊啲咁嘢？喂，第日直选咁佢使乜嚟啊？你明唔明啊？啲人使乜去中联办搵关系啊？唔使噶啦，因为你 未必嘅，可能18区都有中联办嘅。 唔系，而家都有噶，地区办事处佢系有噶，但系问题你冇咗个作用啦嘛。冇咗个作用噶，即系个作用低咗好多嘅，即刻会。咁所以啲官咧系唔希望自己嗰个部门系消失嘅，其实系争啲消失咗嘅。 呢个白金信theory 啊 ，Parkinson theory 啊， 系因为曾经系话取消咗佢算。 哦，几时？ 九七之后话取消咗佢算。 哦。 后屘话都系要留住睇下点先嘅，耐少少先啦。 朱镕基讲啊，唔记得咗啦。 啊，因为你当时讲系你两个管治中心咧不利一。國兩制不利香港政府嗰個管治，佢哋都明嘅喎。咁因為你古古怪怪咁有嚿嘢， 總之係官僚主義啦嚇，個個都會 有 將自己嘅機構係咁啊發大嘅。 董建華係冇去過中聯辦嘅，反為而家梁振英得閒冇事去嘅，好核突嘅。董建華係咁多年都冇去中聯辦，而且咧佢係唔碰頭嘅，佢只係喺國慶碰頭嘅啫，即係同中聯辦啲人。佢搞得好清楚嘅开头啊，所以而家系倒退嘅。 倒水不犯井水啊嘛。 系，因为你冇噶，其实你只系一个人去管嘅，即系一个中心啊，你唔可以两个中心，咁你好乱噶香港。香港会乱啊！你管治嘅角度嚟讲都唔系咁。 个手机咪行双核啊？ 啊，你冇理由两个管治中心噶嘛？黐线嘅，如果你两个， 你啲 power 都唔够，你点样行呢个超频？ 你发展东北，你去中联办倾偈啊，定去游说啊陈茂波咧？咁你梗系 所以咧，点解咧？依家啲手机咧都系一个几年寿命嘅啫。 系嘛？ 系啊，咁再睇下啦吓。咁节目时间到啦，下个礼拜再讲。 好，下个礼拜再见。 嗯，拜拜。